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今天呢，依旧非常荣幸，我们又一次请到了汪冰汪博士。汪博士，你好。 刘莎好，大家好，我也觉得特别荣幸，老能来读书俱乐部， 一起来分享好书是吧？ 对，这是一项非常非常愉快，同时觉得很有特权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自己读完书吧，你会有一个感觉，特别想告诉所有人，你看到的这些有趣的、精彩的部分，我想分享，就像人的一种本能一样，所以我们才有朋友圈，对吧？还有社交网络不停地去晒。但这节目给我的一个特权，就是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和很多人分享，当然特别是和坐在我对面的刘莎分享。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说到分享这个事儿，就有好事儿和坏事儿。汪博士，你说人类的天性是好事儿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呢，还是坏事儿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呢？ 中国有句古话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哦，所以分享的大多都是坏事儿是吗？ 其实这要分圈子了，在比较近的圈子里，我们可能至少我周围很多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一般有好事不找我，有坏事找我啊。但是在社交更宽泛的，比如说弱关系远的距离里，我们可能喜欢报喜不报忧，我们希望让别人看到我过得挺不错的，因为这关乎面子。 哦，那我看是这样的，如果大家跟这些人距离比较远的话，那就是只说不好的，不说不怎么说好的，就是找人借钱了，你帮我去打场架呀，然后你或者你帮我干点什么事儿，是这样的吗？ 就是关系近的时候，我们更倾向于诉说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会笑话我们，他们不会嫉妒我们，他们会同情我们，给我们支持。反而关系远的呢，我们不太愿意示弱，因为示弱在社会关系里是件危险的事情嘛，而且我们想在社会比较中获得优越感，你看我过得比你好。哎， 我刚才为什么一再在跟汪博士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呀，发朋友圈其实是很多朋友的爱好，但你会明显的发现啊，在发朋友圈的这些人群当中，他们分成几大类人。有的人呢，他们就可能发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好事儿、高大上；有的人就发的是，哎，我心情不好了，我需要别人的这种关怀和理解；有的人就会各种晒。那所以按照刚才的那样的一个分析的话，那这些人其实也有一些分类，是不是？ 嗯，就像你说的，我在想，尤其微信朋友圈有了分组之后，可能我不知道现在晒忧伤的、晒孤独、晒落寞的朋友是全都让大家看到，还是会有选择的让彼此看到啊。不过凡是晒忧伤的人都是求安慰、求关注的，不会求点赞。但是晒幸福的人通常是求点赞的。我就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在朋友圈里总是晒忧伤、落寞、无助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人，那可能别人越来越不敢离你太近。 哦，我记得特别有趣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当然我没有去点赞，有一朋友伸了一个手指头的照片，就是伸了一个那个手指头的照片，是伸了一个手指头的这样的一张照片，然后上面显示说是被狗给咬了，结果底下有人点赞。哦， 他们可能以为点的那个是爱心，对吧？ 哦，所以哦，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我是自我投射，因为在最开始我以为点赞有很多含义，取决于它贴什么，因为它是个心形的标志嘛。 哦，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要是你晒的是幸福，那我就觉得为你开心；如果要是你晒的是痛苦，就是为你伤心。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因为被人骂过嘛。 嗯，对，所以我说的就是我的朋友，我的那个朋友圈的那位朋友就在那里面骂这些点赞的朋友，说你们都是几个意思，还想让我被狗咬第二口吗？好了好了，我们今天呢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我刚才为什么一个劲儿的问到底是好是坏？因为我觉得这两本书吧，我自己觉得是挺好的书，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觉得可能这样的书，有点费劲费脑筋。那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两本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书，一本呢是《哈佛减压课》，这是一个说怎么给你自己减压的书，然后呢也是来自哈佛的一本书，就是哈佛的很多人都用它来减压。另外一本书呢是《世界第一好懂的哲学课》，这是日本人写的一本啊，如何去理解哲学的一本书。其实压力这个事儿，好多朋友都说了，说试了好多方法都不管用，不知道这哈佛减压课能不能管用。然后关于哲学就更让人头大了，我们人类到底为什么生存，我们到底来自什么地方，我们准备要去什么地方，这是从古到今啊人类的不解之谜，也是人类的终极的问题。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两本，就是哎呀头脑需要立刻飞速的转动的两本书，也不知道转完以后有没有结果，大家会不会弄明白。王博士 分享完以后大家不会加压而会减压，我们还是先从减压课开始吧，因为我想在这个时间在路上听我们收音机的很多朋友们可能一天下来也觉得压力挺大甚至挺累的。其实像刘莎刚才讲的，浏览朋友圈也是件特有压力的事情，当你看到你的同龄人过得比你更好的时候啊，虽然你不一定要把他拉下马，但至少你会对自己的生活平添了些许惆怅，还想说怎么能够，人家那年轻怎么什么都有了，每天怎么都过那么好的生活，但我想告诉你，他只把生活那个最好的一面晒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周一做的那一套名利场的三部曲当中啊，包括穿普拉达的女王啊等等的这样的三本书当中，就说到了我们看起来特别光鲜的那样的名利场，然后穿的大名牌，吃的用的都特别好，其实他们背后的辛酸苦辣在那书中也有逐一的呈现。所以就像刚才汪博士说的，这朋友圈这个事儿，他晒的就是他想晒的，然后他没晒的那些是他不想晒的，那些肯定也都是酸没有甜，然后苦和辣，因为他把甜都晒出来了。 所以呢，看朋友圈，如果您觉得压力大的话，可能你正在体验这本书里所讲的两种压力中的一种，这种压力就是每天经常发生的，将一个人的耐心消耗殆尽的生活琐事。就是有一种压力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比如说早上出门迟到了，然后被老板训了，遇到客户被骂了，或者在路上又被人怎样怎样，然后回家等等发现还没有人做饭啊，这种压力是慢性累积压力。还有另外一种压力是什么呢？就是突发事件，比如今儿被追尾了，或者说领导突然告诉你明年业绩我们要乘二了，或者说遭遇了巨大的丧失丧亲之痛等等啊，分手，这种突发的造成重大伤害防不胜防的事情也是压力，但是对于大部分都市人可能前一种是更常见的。 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哈佛减压课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我想收音机前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已经是看过这本书了，还是要给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当中都有哪些的内容呢？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处处充满了压力，大量的研究证明压力啊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或者是排解，就很有可能引起相关的生理疾病，这就包括了心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的疾病、免疫系统的疾病、脑部的疾病或者是其他的常规的疾病，从而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生活。那么如何正确的认识压力，如何缓解压力，化压力为动力，哈佛医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根据他的最新的权威研究成果详细解读了压力。他认为压力实际上就是源于人类的生存本能，源于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焦虑，而且作为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生存工具，现代人呀对压力似乎有些反应过度。那么什么是压力？压力如何影响健康？我患有与压力相关的疾病吗？我该怎样应对压力？哈佛减压课呢就从专业的角度帮助你分析压力，减轻压力，化压力为动力，让你的生活呢更加的高效、从容和幸福。而且特别要说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有一位哈佛医学博士啊，他就有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那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约瑟夫·施兰德，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本书《哈佛减压课》的作者。那么他呢做了这样的相关的内容。而且我今天为什么必须还要请汪博士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呢？就是因为啊，汪博士老说汪冰汪博士，很多朋友知道，但是也把他一个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他是北京大学的医学学士，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精神卫生博士。那么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应该对于他来说啊， 虽然哈佛简化课不是他写的，但是相关内容他也会有更多的了解，是这样的吧？ 谢谢刘莎的信任。我首先想给压力先正个名哈，一说压力大家都不喜欢，就是现代人压力简直是我们生活的宿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情绪失控。但实际上压力你之所以能够感觉到，恭喜你了，这个世界上完全感受不到压力的人只有两种人呢，一种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死人。所以只要你活着就会感受到压力。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剖腹产诞生之前，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为压力才产生的，没有压力我们根本出不来，是不是？这是产道的挤压啊，子宫的挤压，这是第一位的。那讲到生活中的压力呢，你为什么会感觉到压力？是因为你有一些应激反应。应激反应说的有点专业了，简单的说，在原始社会，人见到野兽或者人见到一些威胁的时候，你有两个可能性的反应，一个是跟他打，一个是跑。无论是打还是跑，你在那个时刻你都不是一个常态，就不是平常状态，你是遇到了压力和应激事件。但是在现代社会的时候啊，我们不再看到野兽了，看到野兽都得去郊野动物园了。这个时候野兽由谁替代呢？老板、妻子有可能，也许是先生，甚至是孩子。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野人，只是说他们是引起压力和威胁的人，包括客户都有可能是那个在原始社会相当于野兽引起你想逃或者想打这种压力反应的人。 王博士，你知道你刚才说了这一段话以后，多少老板、多少妻子等等之类的人啊，他们在仇恨你啊。 也就是说，实际上虽然这些人本人并不一定真的可怕，但如果当你认为他对你很重要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你的压力来源。所以今天的威胁啊，更多基于是头脑。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看到就别人说，让你举一个80斤的杠铃，那如果你举起来挺费劲的，这时候你会有压力，来自杠铃的重量。 如果你要硬举的话，最后你就变成了淫荡 啊。但如果你要《 芈月传》，大家都知道，那个皇子后来的皇帝，就是因为举鼎，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然后他应该不是被那么重的鼎给压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震动特别大，应该震伤了他的内脏了。 那实际上，如果要告诉你举鼎，如果你要举不起来，江山就没了；或者你举起来，江山就有了，这个压力就变成额外的了，对吧？实际上，你的老板、你老婆、你老公、你孩子、你婆婆、你岳母，其实是吃不了你的。 完了，你又得罪了更多的人。刚才只说了两样， 黑名单越拉越长了。 现在拉了一串。 他为什么在你心中变成像可能给你带来威胁的人？是你赋予他的心理和情感意义。确实，他们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资，影响到你亲情，影响到你的家庭气氛。那对于现代人来讲，代替原始社会那些威胁和刺激的，更多是来源于我们忙碌的现代生活，甚至包括刷朋友圈你受到的刺激都有可能。 我刚才已经听出来了，对于汪斌博士来说呢，他的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来自朋友圈的压力。 所以我都不发朋友圈，不给别人制造压力，因为我太幸福，我怕别人因为看到我的幸福觉得不幸。 我跟汪博士是有同感的，所以我也不发朋友圈。 那我们就没事偷着乐吧。 那我们刚才正在说的呀，是这个压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汪博士刚才说到了，其实每个人都有压力，是吧？ 对。 每个正常人， 只要是我们正常人都会感受到压力。所以你感受压力，首先恭喜你是正常的，但如何应对压力这是另外一件事啊。先积极的理解一下，就是只要你活着，压力无处不在。但是压力和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思维有密切的关系。书中有一个例子特别有趣啊，当然这例子本身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件事，但是听上去你们就听完就知道了。有一项研究是关于女性和害怕得乳腺癌的恐惧心理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就证明说，它是在波士顿的一个研究啊，就发现等待乳腺癌诊断结果的女性的压力水平，一共调查了126名妇女，接受了活体组织切片，就是我们常说的活检。在5天的时间里呢，为了测量这些妇女的压力激素分泌水平，从口腔里提取了唾液，就是唾液里来看她的压力激素水准。研究人员发现呢，有73名病人，虽然他们是否患有乳腺癌还需要确诊，但是他们体内和压力有关的激素水平已经和确认得乳腺癌的人压力激素水平是相当的。那也就是说，在这100多人里边，虽然有70多人不一定会最终被诊断为乳腺癌，但他们知道在这个知道要去活检和知道结果之间的这段时间压力，就和得癌症的人是一样的。 哎呀，我们知道啊，很多女性的癌症是和这个身体当中的激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刚才就说到了一个测激素的结果，那其实是和乳腺癌的患者是相同的。如果这样的压力长期存大量的存在下去的话，这些人我估计也很快就是下一批的乳腺癌的患者了。我不见得是乳腺癌，也可能是其他的癌症的患者了。 像刘莎讲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有些癌症患者是吓死的，就是因为癌症而死啊。虽然我觉得这句话需要科学的考证，但是从压力激素水平，你看到当你想这事是真的时候，就跟它真的发生一样。那人类很多压力都和我们大脑的想象有关系。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读别的书的时候说过，人的大脑是个非常非常棒的模拟器，我们能把假的当真的。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就想明天我要见一客户，你可能就会因为这事儿失眠。 嗯， 为什么？因为你想客户的脸，想得栩栩如生的，想客户对你的拒绝也觉得真真儿的，是吧？这个时候这件事还没有发生，拒绝只是可能性之一，但好像已经像真相一样发生了。这时候你压力激素上升，心跳加速，浑身燥热，开始失眠等等，那这就意味着压力已经在提前光顾了你的身体。 那你说到底有压力是一件好事儿还是不好的事儿呢？在这本书当中啊，我觉得一开始我们这位哈佛的教授就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其实现代人啊对压力好像是有点反应过度。就原本啊，你看见客户这样的一个事儿，你根本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当去拜访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或者是怎样就可以。但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哈佛博士这事儿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我就想把它当成土豆，当成啊白菜，但是实际上它就不是，就当不成，是不是这样的，王博士？ 现代人对压力反应的过度的一个原因，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我们缓解压力的不健康方式特别多。比如说这个社会我们的食物的丰富和可及性远比原始社会要高太多了。以前呢，人可能即使压力大了，当然可能没有这么多应激环境啊。处理也说这，那没有那么多吃的可以吃。人现在人压力大了，这吃一口，那吃一口。我们可以看电视，我们可以饮酒，我们可以喝咖啡，可以吃各种垃圾食品，可以做各种不健康的事。 实际上就是说各种的放纵自己， 熬夜看剧，就是很多来缓解压力的事情，其实最终增大了压力。比如我们经常讲的晚睡强迫症，对吧？ 为什么？刚才你。汪博士，你讲的这一点有点从理论上说不通啊！你看，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儿，我们是为了缓解压力，但是你刚才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儿，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还加重了压力啊！不对呀、啊，本来我是怕见客户，现在我如果看一美剧，然后再吃一包薯片，再去这个去酒精啊、咖啡之类的再喝一点，我应该不会对客户的那个事儿有更大的压力，应该是缓解呀、啊！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做法和想法。 嗯，这个就要分两步了，第一步是。你暂时忘记了你的压力，对不对？但是它对你的身体有负面的影响，就是你第二天状态会不好。比如说你喝咖啡，你没有睡好，或者你饮酒，或者你拖延睡眠，见客户状态会不好。第二点呢，这些事儿对你见客户的实际帮助是零，就没有任何贡献。你第二天见客户的时候依然想自己是凌乱的，因为你什么都没准备。那如果要 是我准备了，看了美剧了，吃了薯片了，喝了咖啡了，还喝了酒了。 那除非你的客户也很喜欢看这个剧，你们有的聊，你发现太棒了，终于找到共同话题了。那否则的话呢，这个看美剧无效。所以有人说，拜访客户前你要了解客户喜欢什么。那如果你看那美剧是客户喜欢的，那恭喜你，你应对第二天压力的时候心里有点底儿了。我知道怎么开场，怎么破冰，我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当你看的美剧和客户完全没关系的时候，这只会让你第一个看完之后懊悔该做准备工作没做，第二呢，当你真想你这件事儿的时候，发现还是没有任何应对的措施。 但是啊，汪博士真的要说很多朋友的现实情况啊，为什么有的朋友他在面对客户之前，他做了刚才我说的那一系列的事儿啊，他没有去缓解压力？其实他也知道客户有什么好恶，有什么想法，但他觉得他只要一和那个客户有关的内容，比如说那客户喜欢看美剧吧，即便他原本喜欢看，他也不喜欢看了。他可能知道那个客户，比如说在某一方面，比如对书法特别精通，他原本可以用这点时间、啊、准备一些书法方面的这个内容啊，和客户一起探讨，这样能够拉近两个人距离，能够对他们的合作有更好的一个帮助。但是他只要一想到客户这个问题，他就所有有关书法的东西他都会很烦躁，很不愿意看。所以这个事儿还是刚才那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等于见客户是不自愿的行为，然后呢兴趣爱好是自愿的行为。当一个自愿行为变成不自愿行为的时候，这事儿就没有趣味了。那刚才我也认同刘莎说到的一点，就是适当的逃避也是必须的。 比如说这个客户让我浑身都哆嗦，我已经觉得明天末日到来了，我暂时看个美剧打断一下，我暂时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让我感觉好一点，这是可以的。但如果这成了你唯一减压的手段和你主要减压手段的话，可能会起副作用。就好像有些女生在失恋之后压力很大，或者相亲被拒以后压力很大，回去就狂吃甜品，对吧？那吃完甜品之后只会让她觉得自己哎呀更难找对象了，因为她可能会发胖会长肉，对吧？所以不恰当的应对压力的方式可能会让未来面对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再关于这本书啊多说一些啊，可能以往不少朋友啊一看到比如说像哈佛减压课或者什么类似的某个大学的什么样的书或者某个教授写的书，就会觉得这里面会充满了很多的这种专业名词，然后呢会有特别多的理论需要了解。但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啊，这样的内容有，我只能说有，但确实并不是很多，而且那个内容也绝对不是像教材一样的那种感受。王博士，你对这一点，因为你是专业人士吗，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会不会觉得他写的这种太不像教材，所以不专业，或者说他写的哪些内容不太，你个人不太认可呢？ 我觉得他的内容整体上来讲还是很严谨的，是类似教科书的范儿。但他那个教科书应该是给一般人读，是可以读得懂的，里面用到了很多方式来让你懂。比如说这边有个测试，我就问问流沙吧，如果流沙作为女性的代表哈，你会怎么来回应这个压力？ 我作为在这一间直播间里面坐着的女性的代表。 OK。工作了一天精疲力尽的你回到家里，你的孩子和丈夫盯着你问晚饭吃什么，你会怎么样啊？别着急，一共有四个选项。 好， 就是工作一天已经很累了回到家，然后这时候你的孩子和丈夫就盯着你说晚饭吃什么， A 责备他们，你们怎么能这么自私， 我肯定不会 这 么做的， 体谅别人。B 根本就不理睬他们， 我肯定也不会这么做的，我也饿呀。 C 平静地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让我们一起看看有什么可吃的。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我选择的。 D， 既然大家都没做，那以此为理由提议我们出去吃一顿。 这也可能是我的选择。我觉得 A、B 是我绝对不会做的，但是 C、D 有可能是我的选择。 这个作者应该爱死你了。哈哈，作者专门写了一段话说，我希望大家都能选 D， 但实际上很多人认为选 D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选 A， 比如说责骂一下对方，你怎么不做家务，你怎么不给孩子做饭，对不对，才能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工作呀，你为什么要强迫别人去做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权利去强迫别人。 这个书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压力情境，这个情境其实特别典型，很多职业女性回到家都会发现，比如先生也不做饭，孩子饿得不行，然后回来两个人都嗷嗷待哺的， 而且外面有那么多，家里面我想每个家庭，刚才汪博也说的是食物这么丰富的一个世界啊，你如果没吃到饭，你还有那么多零食可以吃，绝对不会饿成那样子的。 那为什么很多人的压力情境下会选择就责备对方？因为人在压力情况下是受到威胁了，我刚才讲了，威胁的时候人就防御状态，除了防御以外还有攻击性，你可能会攻击对方，你可能会觉得对方给你额外的压力。凡是做 A 反应的，很多人都是贤妻良母，哎，都会觉得，哎呦， 你到底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还是批评我呢？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他们就会想说，哎呀，我已经很累，你们不体贴我，但是我不可能让你们出去吃啊，出去吃都不健康，我还得做，对不对？出去吃很浪费钱，我要省点钱，对不对？然后一边做一边抱怨满天，一边可能就脾气越来越不好。其实最后他的先生和孩子就会想，哇，妈妈或者老婆，你这样你还不如别做呢，对，我们就出去吃吧。所以我就提醒一下大家，不恰当的压力反应不仅让自己的压力升级，还会造成书中讲到的压力的传染。 不知道到目前为止啊，听众朋友的感受怎么样，但是确实我想，如果大家是阅读过了这样两本书，或者说您认真的把刚才汪博士说的内容有一个思考的话，那这一场头脑风暴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阳光。